買了三十幾年啊！我喺呢度啊， 著書只為度量衡， 人嘅有好多值得大家去理解嘅問題。係台即係新北市嘅即係名產。 玉敏踩場，現在同你剖析政治。 Hello， 大家好，歡迎收睇玉敏踩場。今日就2022年嘅4月21日。咁頭先咧，即係睇到嗰段片段咧，就係、是、我哋叫做台灣直播室巡禮啦。咁我哋兩位年輕嘅同事都花咗好多時間。咁啊，製作呢一條片啊，咁啊比較清楚啲啦。雖然我哋呢度咧，即係入咗嚟呢度都差唔多接近一年嘅啦，應該係舊年六月份咧，我哋就即係開始即係搞呢一個直播室。咁啊，跟住就所有啲節目就喺呢度做啊。咁而家我哋有三部攝影機啦，咁我哋亦都有個即係控制室啦。咁大家睇到嗰段片段，我稍微簡單啲介紹一下。咁我而家做緊節目呢個地方咧，就係個直播室嚟嘅。OK。咁啊，咁頭先喺片段裏面都睇到，即係啊，即係有啲剪影啊，即係每一個不同嘅角度啊，咁樣啊。咁其實仲有啲地方我哋又冇拍落嚟嘅，譬如我哋有個廚房嘅後面有個即係雪櫃啊，即係擺飲品嘅地方啊，咁都有咩嘅啊。咁啊，咁另外我哋都有三間房，有個小型嘅會議室，有兩間書房。其實我哋三間房咧都係有書嘅。咁其中一間咧，我嘅辦公室啦，咁就都有兩個書櫃喺度，咁啊，仲有一張我挨喺度嘅梳化，好舒服。嗰度冇拍到出嚟啦，因為我啲私人空間啊。咁啊，另外就其實我哋每一個地方都有書櫃喺度嘅啊。咁啊，我而家最近就整理緊，因為所有我嗰啲文字嘅資料咧，一部分咧就已經係擺咗上網嘅，即係我哋將佢擺雲端度啦，咁啊，包括我啲舊書啊、嗰啲書稿啊，係嘛？咁仲有啲剪報啊，係嘛？咁所以我喺未來呢幾年咧，我都可能慢慢一路整理啲資料啊。咁啊，可能根據嗰啲資料咧，亦都可以做好多節目，或者開一啲教學嘅節目都得嘅。譬如關於新聞傳播嗰度，雖然而家香港冇新聞自由啊，係咪？咁但係可能有好多人都有興趣寫作啊。或者新聞採訪啊、新聞寫作啊、新聞編輯啊呢啲嘢，同而家嗰個所謂互聯網結合，同舊陣時我哋揸住支筆嚟寫稿，或者我哋嗰陣時做編輯嘅時候，同而家梗係唔同啦，係咪？而家一部電腦就搞掂曬㗎啦，係咪？咁呢啲咧，其實相關嘅呢啲資料我哋都有曬喺呢度嘅。咁所以我未來我都會花啲時間，係咪？或者揾一啲人嚟幫手整理呢啲咁嘅資料。即係唔係我個人嘅資料啊？我個人嘅資料都好多啦，係咪？相片啊、文字啊，係咪？過去發生嘅嘢嗰啲剪報啊，包括肥佬黎抹黑我嗰啲咁嘅文章，我全部留喺度嘅啊！即係甚至啲人寄陰屍紙嚟咒我嗰啲啊，我都留低喺度嘅，即係警惕自己嘛，係咪？咁呢啲都係即係反映當時嘅一啲風貌。佢我曾經諗過要做一個即係寫本書叫做《黃毓民以談恩仇錄》。系咪讲八年喺呢个议坛里边啊，同啲人嘅恩恩怨怨，咁当然唔系讲个人恩怨，而系由呢啲恩怨里边咧，去反映嗰、那个即系嗰阵时嗰个政坛嘅嗰个风貌，系咪？咁而家睇翻系好有趣喎，原来即系当时身处其中嘅时候，可能即系自己感受非常之深，系嘛？或者即系好兴啊，嬲过啊，即系。哭过系嘛，或者兴过，乜都有啦系嘛。咁但系而家回头睇翻咧， 那些都是歷史來的、歷史沒有如果，只有教訓，是吧？所以這個空間呢，我們都可以做這些東西，還有我們間中都有些在這裡讀書的同學上來我們這裡的、我們都即係有啲同我哋誒，佢揾到人揾到我哋啊，咁啊上嚟參觀下，咁都有嚟，有啲人睇誒有興趣借我啲書啊，咁都冇所謂嘅，咁啊我哋都歡迎嘅，咁大家亦都可以揾我哋，咁啊可以或者誒 PM 我哋都得嘅 ，OK， 咁你要上嚟，咁你約好時間咁可以上嚟咁啊，咁甚至乎誒有啲最近有啲學者做研究，亦都揾我啊，係嘛，咁我都或者。好開放提供啲資料俾佢哋都冇所謂嘅。咁但係咧就即係呢一笪地方咧，其實都抌咗好多錢，加加埋埋我都唔記得抌咗幾多錢，遲啲睇下啲單先知道。咁啊，但係都係一個空間啦。咁即係等於我哋嗰段片，頭先睇嗰段片嗰句，地義心同，精神一貫，係咪？喺唔同嘅地方我哋對香港嗰、那個。即係對香港嗰種牽掛，對香港嘅所謂即係休戚與共呢種心情係冇改變過嘅。OK， 地義心同，精神一貫。咁唔係我哋而家根本可以退休啦，大佬，我去美國住下又得，去係嘛？即係去美國同我啲仔住下又得，喺呢度即係啊，攤頭下遊山玩水又得，係嘛？再唔係而家英國咁多人。系嘛咁多老友记，哎呀，我啲助理又有，学生又有，系嘛，咁我去英国去住三几个月又得，系嘛，咁何必要咁辛苦啫？系咪？咁但系条气唔顺啊嘛，讲句难听啲，叫做挫住啊嘛。见到香港呢啲咁嘅人与事，特别系你见到呢个咁嘅黑警超，哇！你有冇见过一个人，即系好简单，做到所谓领导人啦，而家系后任特首啦，啊！冚家產嗰啲中文差到咧，同埋真係，同埋嗰啲講嘢真係，喂，真係沒有更差，只有最差。屌你就垃圾到咁，你香港人真係天可憐。點解啲習近平咩人嚟㗎？啲人成日話佢好英明，我覺得佢真係垃圾到不堪，係成個形勢造成佢而家屌你一人獨裁咁解啫嘛。咁就你覺得佢好英明啊？有個朋友即係喺大陸。即係住咗好長嘅時間，咩走咗啊！而家就即係嚟咗台灣咁嘅。早兩日同我傾開嘅時候，佢話佢喺大陸咁多年，係咪？尤其是習近平上台之後，佢真係發夢都諗唔到，屌你呢條友原來係真係咁渣喎！佢話，但係咧成個大陸嗰啲人咧都而家喺度偶像崇拜嘅喎。佢話你哋去啲書局睇最多嘅書就係習近平嘅著作，唔係佢寫嘅，屌你，或者歌頌習近平嘅著作。喂，大佬，而家二十一世纪，所以你中国人边有得救？你话俾我听，系咪？屌你，即系中国人，你话你叫佢即系推翻共产党，你真唔使谂。我话俾你，真系嘅，中国人嗰、那个即系喺共产党统治呢七十几年之后，中国人变成一种劣质嘅民族。我而家话俾你听，你可以喺即系你净系我净系讲正话嗰单啫。喂，喺啲书局里边。最多嘅书就是习近平或者歌颂习近平嘅著作。喂，大佬，你同毛泽东揾咩嚟比啊？我呢度一套毛泽东全集啊，是但一本掹出嚟，嗰啲文章都哐哐声嘅。我话俾你听，真系冇得比嘅。仲有嗰个开国添啊，假假地叫做系嘛？所以你话啦，咁嘅人你可以即系偶像崇拜到呢个程度嘅，我话你要洗。你唔好话洗脑啊！呢、這个甘心情愿啊，嗰度得人惊嘛？洗脑就话你俾人愚弄啫，系嘛？屌你个唔系洗脑啊，个个系甘心情愿崇拜佢嘅。咁你话呢个民族边有得救？乜扯扯啊？扯到话题扯远咗，系嘛？嗱，李家超咁佢而家系唯一嘅吓共产党钦点嘅候选人，跟住咧就系行礼如仪啊！五月八号之后咧就宣布佢当选特首咁样嘅喎，系嘛？咁呢個已經係喂，屌你政治笑話嚟嘅呢個係啱唔啱？但係喺共產黨嘅語言裏面，或者喺今天香港嘅嗰種咁嘅即係言論嘅即係特色咧，喂，而家同大陸係一模一樣嘅。佢講嗰啲嘢同我哋所認識嘅完全係南言北切，但係佢就講到真嘅一樣，講到自己都相信嘅，係嘛？李家超。黑警超係嘛？做硬特首噶啦，因為共產黨要你做嘛，你都冇得 say no 噶，係嘛？咁啊要搞宣傳，宣傳就要利用社交媒體 Facebook 啦、IG 啦都開帳户，係嘛？ 咁之前做保安局長嘅時候咧，就揾人刪呢啲賬户，邊個話唔係刪呢啲賬户，揾人去 check 下咩人喺啲賬户講一啲嘢啊，即係批評政府嘅就揾人用國安法拉佢，就係、是、呢個吳家產。OK， 而家咧就為咗呢個假選舉係嘛，咁啊扮鬼扮馬就要即係嚇開個 Facebook 嘅專業、IG 嘅專業，跟住咧仲要喺 Google 旗下嘅 YouTube 啊整個 channel 係嘛咁。結果 Google 就根據美國嘅法律，因為你係被制裁嘅。呢一個中官方，即係呢個香港嘅官員，係咪？所以咧就停咗佢 YouTube 嗰個賬户。咁呢個好簡單啫，人哋根據法律啫嘛。咁啊 ，Google 嘅反應，啲人訪問佢嘅時候，啲記者訪問佢嘅時候，佢講得好清楚噶嘛，係咪？呢個係即係履行美國制裁令，檢視相關政策後決定採取有關行動。咁你咧即係官方發言就係咁啦，根據美國嘅制裁令終止佢呢一個即係 YouTube 嘅嗰、那個即係運作，就咁簡單啫嘛，係咪？咁啊，梗係有反應啦，係咪？跟住佢嗰個反應好笑喎，即係大家去睇下，佢話人霸凌佢喎，屌你真係係咪？美國對我的所謂制裁是霸凌，係咪？他们的无理行为，咩啊？他们的无理行为只会令我更加坚信所做的事是对的，系咪？喂，真系好笑啊！真系，系嘛？咁佢究竟知唔知道咩叫霸凌咧？霸凌就大虾细啊嘛！咁你即系认你自己系弱者，系咪？咁你个英文嚟噶嘛 ？bullying 系嘛？咁其實譯做霸凌真係譯得好好嘅喎，係咪？咁霸凌通常講網上霸凌啊，或者學校嗰啲學生俾人霸凌啊，係咪先？係咪？你翻學或者你生得細粒啲，或者你喺第二度嚟嘅，咁啊呢度台灣好興㗎，係咪？啲國中霸凌嗰啲，即係少數族群係咪？咁嗰個就叫霸凌啊嘛，咁點樣話人霸凌你呢？我大佬啊，即係你就嚟做特首㗎嘛，俾人霸凌，咁屌你咩？個香港咪好大鑊？特首都被人霸凌咧，香港人都全部被人霸凌咧，七百萬人係咪？所以證明呢個人垃圾到咩程度，用詞不當。一係你就照足共產黨嗰個官方說法係咪？你 Google 咧係咪？就甘當做美國政府嘅走狗係咪？干預中國內政係咪？干擾呢個特首選舉係咪？啊！呢一種陰謀不能得逞，咪得咯，用呢啲咁咪得咯。照抄就得㗎啦，咩霸凌啫，又嗤之以鼻，呢头就霸凌，嗰头就嗤之以鼻，霸凌即係话人哋大虾细，话人哋欺凌你，係咪？以强凌弱，咁就叫霸凌。咁嗤之以鼻呢就话天我使鸠你你呀，咁我打个黑黐就当你咁就招积。喂，前面就话人哋霸凌以大压小，咁啊恃强凌弱。后面呢就话我不会理会啊，嗤之以鼻啊，屌你嗤之以鼻，点解你知唔知啊？咁啊，即系代表你好捻招积，系咪？挑，即系咁啫嘛，系咪？挑，睬佢都生芒果，即系咁样，系咪？屌你系咪？喂，喺一段说话里面已经系两个极端，系咪？呢头话俾人霸凌，屌你咪嗰头啊嗤之以鼻，呢、这个做特首啊，其实而家由今日开始，系咪？香港特別行政區行政長官呢，大家唔好叫佢做特首，唔好叫行政長官，中國香港市市長啊，即係必也正名符，名不正則言不順，言不順則事不成，所以要叫做中國香港市市長，係咪？就唔係香港特別行政區行政長官。休息一陣。